958城市频道， 958城市频道，潮语新闻， 调个新闻， 新传媒所的电台 ，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高孟川播报新闻。我国甲马来西亚之间的陆路目标之前，只旅游通道确定下个星期一，而航空旅游通道同步启动，但是只行通过新州长队。总理公署答，陆路旅游通道启动头一个阶段，将开放本两国各自的公民、永久居民或者是去长期居住的人，乘搭指定的巴入境。伊优先帮助避挨工作的人回国探亲。马车票每站开始发售之后，引起抢购，导致网络系统出现故障。摩根保证人金融表示，新北两国政府为每个车企检讨情况，探讨是否能增加通过陆路通道通关的能效。另外，我国期望到关闭金钟陆港地之后，恢复甲香港之间的旅游泡泡。卫生部长陈义康是到香港出席亚洲为了健康交通论坛的时候，表示这一点。澳门委员会宣布承认我国的关闭目标政策，即日起到澳洲旅游的国人能凭着本地的目标执行政策。进入当地之姿态目标执行者的场所及活动。本地新增加两千人七十九起冠病病例，累计病例达到255,510起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下降到0.75%。卫生部答，其中两千人三十起新病例来自社区，四十起来自客工宿舍，其余九起由境外输入。新社区病例包括312名年过60岁的年长人士，甲169名12岁以下的孩童。目前有1,365人徛到医院，其中953人需要氧气紧急，34人情况不稳定，需要到加护病房接受密切观察。59名到加护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插管治疗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上升到56.1%。另外，由六人死于冠病并发症，西九累计死亡的病例达到678起，死者的年龄是到60到83岁之间。除了一名未知症目标的患者之外，其余五人生中拢患有不等的疾病。由一个六零社区出现冠病感染群，卫生部答，澳港的新加坡红楼协会一天有24起病例。确诊的是9名职员及22名住户。成立10周年的李光耀生日基金落来得了技术支持来用创造，也希望鼓励经济用户自创来用，并通过经济渠道将触角延伸到更大的群体。教育部长邓正声到基金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，基金设立到目前，一共拨款2,700万元，支持了近900个项目。新闻报告完了。